12月份鬱敏射馬部分贏馬戰績， 三四重彩就三五七十十一五隻互穿撈亂嚟買。 咁所以呢場咧就我嘅提供咧就係八號機緣巧合 Winpay 投注，腳咧就拖二號嘅狐狸六士，三號嘅雀橋飛道啊，七號嘅的愛至寶，同埋十號嘅保得住啊，咁即係八拖二三七十啊，我三四重彩就二三七八十互穿啊。咁啊，三四重彩咧就一二三四百户村啦嚇。 依家已經係月尾啦，下個月嘅鬱敏射馬已經開賣，而家仲可以經 PayMe 俾錢，記住早買早享受啊！ 今重要战役一百回，主持梁锦祥、铁男。2020年最后一次古今一百场战役，同大家见面啊！ 最后一集， 最后一集，唔系2020年 最后一集， 因为古今一百场战役咧，其实我计过咧就唔止一百场嘅，因为我真系唔知道可以做几，真系可以系可以做好耐嘅。 我就一百集都可以做几做一年咁啊，一年都多啦。 一年有五十个礼拜嘛，即系如果你撇台嘅假期，咁你起码都做起码做两年啦。我哋今年呢都系即系年初开始嘅啫。咁首先喺度好多谢各位听众嘅支持啦。 系啊， 咁呢个节目嗰个反应都系出乎咗我意料之内，事实上都颇多朋友听嘅。 系 啊，咁你收唔收到反应啊？ 好多反应话我哋讲得唔好咯。 咁讲得唔好嗰啲就。嗰啲有識之士又上嚟去即係做呢個節目啦，係咪啊？咁呢個的而且確係嘅，即係譬如話對嗰個戰爭嗰個認識咧，咁我哋都係透過一啲二三手嘅資料嘅嘢。咁第一手嘅資料就好珍貴噶嘛，如果你唔死嘅話，咁所以就我哋都係從一個比較概括性嘅角度去講呢樣嘢啦。希望引起啲觀眾嗰、那個。拋磚引玉應該咁講，係咪？ 興趣啦，埋引起你興趣啦。 嗱，咁我哋我又記得咧，譬如我哋呢個節目一開嘅時候咧，其實我哋係講一場最古老戰爭，甚至可能係喺西方最古老一場戰爭咧，就係馬拉松啊。係。咁今日講咩場面咧？就是、今年嗰場戰爭。 今年嗰場。 咁我覺得一個好好嘅概括嚟嘅。 係。 我哋由開始講一個最古老嘅戰爭，咁我哋到今年最後一集啦，我哋就講今年發生嘅戰爭。 係。 咁呢場戰爭本身咧就香港人我諗都關注嘅，但係問題就係嗰個地理環境咧，事實上大家未必太熟習啦。譬如高加索地方，即係雖然人去過咧，但係一般嚟講都唔係太過熟悉啦。咁但係要講嘅原因亦都好簡單啦，因為呢場戰爭本身咧就總結咗喺二十一世紀。譬如我哋打落去之後，我哋如果見到大型嘅戰爭嘅話，會點打法？咁所以係一個好適合我哋總結今年嘅呢個節目嘅一個題材嚟嘅。咁咧就嗰個鋪排咁樣嘅，其實就嗰個恩怨情仇啦，即係點解觸動呢場戰爭咧？就嗰個我哋唔係好詳細交代嘅啦。後面都好複雜下嘅。咁但係嗰個戰爭本身嗰個最大意義咧，就係、是。因為佢用咗而家一啲比較先進嘅武器，而嗰個使用嘅方法咧係好雜，即係好大規模嘅，但咧係不對稱嘅，即係話咧係一邊用咗好先進嘅武器，而一邊係用翻傳統嘅武器，咁就會睇出個結果就係、是，如果你一旦你係從一個先進嘅科技去對抗嘅時候，咁人命本身係用唔用本身係冇意義，即係你點用法都係你，只不過係一個戰靶。 唔係你即係根本可以咁即係難聽啲講，基本上如果係即係好似係大人打細路咁咯，冇得打 嘅 嘛。 冇得打，即係淨係講係冇得打嘅。 冇得打嘅。 咁問題就嚟啦，如果係冇得打嘅時候，咁你應該點樣去 處理個問題咧？咁反而係我哋，我覺得係應該即係香港人好細心去諗一諗呢樣嘢。即係假如嗰個武力啊，嗰、那個懸殊個程度 係 好多好到極端嘅時候，咁你應該點樣去？面對呢個問題咧， 唔係呢場戰爭都睇到嘅，睇到佢哋點樣用一啲比較落後嘅方法，令到個戰局唔會話敗得太過離譜咯。 嗯，咁喺我哋講嘅時候咧，就發生咗另外一個新聞啦。咁呢個係新鮮滾熱辣，我嚟嗰陣時就即係喺網上 check 到嘅，就係、是、傳說咧有一部嘅美國 MQ 四無人機咧係穿越咗中國國境。 嗯， 嚇， 唔誇張。 咁問題就嚟咧，就係、是、可能你入咗去都唔知咯，嚇！咁我對呢個情況，我即係喺一周時事我已經講過一次啦。咁我覺得大家好值得深思，就係咧，因為最近咧，即係喺上個月咧，就嗰、那個一個伊朗嘅將軍咧，佢係被呢、這個應該係一個所謂 precision bomb 啊，一個準確炸彈係炸中嘅，而到而家咧。都唔係好知嗰個過程係點樣？佢就喺德黑蘭嗰度，佢突然間即係佢應該係俾衛星定到點，即係知佢喺邊度。咁跟住咧，有架車喺一個比較遠嘅距離咧，就射咗一支，即係射咗啲機關槍出嚟啊。咁跟住咧就淨係佢死啫，同埋佢保鏢死啫。咁但係因為側邊嘅人咧係 冇事嘅， 冇事嘅。咁嗰個到而家其實伊朗啦或者以色列啦，其實佢哋都唔係太想去深入去講呢件事，因為對於伊朗嚟講呢個就好失面子啦。以色列雖然即係我絕對雖然係佢做，但係佢又唔會講出嚟係我做嘅。你知就得，大家知就得啦。你知我知就得啦。咁問題就嚟啦，就係話如果去到一個好極端嘅情況，即係舉個例子，譬如喺呢個美國佢穿越咗，如果真係呢件事啊，呢個無人機佢穿越咗係中國國境嘅話，換言之佢可以對呢個中國嘅。一啲人士作出一個攻擊㗎， 即係有啲威嚇啦， 威嚇嘅作用嚟嘅。咁佢唔需要打一個大規模戰爭嘅， 唔使而家唔興諗。 佢可以直情係即係如果講得冇聽過，可以做一個暗殺行動。係 啊， 咁甚至佢可能做完之後即係翻咗去咁，你先知咯嚇。咁即係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意義嚟，因為佢牽涉到就係未來嗰個戰爭本身嗰個形式啊， 同埋策略啊， 個策略本身同埋形式本身。是我哋之前原來從來冇咁，特別係對於因為我一直冇強調，以前一直冇強調啊，就是、你對於一個譬如話權力好集中嘅政治體制咧，呢、這個其實最危險嘅。嗱，我舉一個例子，譬如話而家你有個無人機啦，譬如喺中國無人機佢去咗台灣，佢暗殺咗蔡英文，但係對於個政治體制嚟講，佢改變唔到嘛，因為呢個係一個民主嘅體制嚟，佢主要唔係靠一個人，佢係靠一個體制。但如果你譬如去到一啲獨裁嘅國家，佢就係靠一個人嘅喎。咁你如果個人一被暗殺嘅話，咁成個政治嗰、那個 內亂咯， 嗰個生態唔同咗噶嘛， 內亂曬 先啦，係嘛，同埋咧就而家嗰個無人機本身，你睇後面呢隻好貴嘅，咁我睇睇到呢台頭呢隻好平，一隻幾錢你啫？ 呢隻幾千人啫， 幾千蚊咋？ 唔係呢啲叫啲無人機遊戲版， 遊戲版 即係我哋叫航拍機，但其實個理論嗰、那個 係一樣嘅， 一樣嘅，冇分別嘅， 冇分別嘅，只不過就係、是、咁，所以咧佢如果譬如話如果仲有另外一個係考慮咗，譬如個恐怖活動咧，恐怖活動遲啲都唔使人做噶啦，即係你唔需要話嗰啲咩自殺式炸彈嘅， 唔係嘅。如果你玩開航拍機咧，你都知道而家有啲人唔係有啲比賽咧。啲航拍機比較細只啲嘅，係、玩嗰啲咧穿插嘅，即係好高速咁穿插嘅喺啲好難嘅地方。咁、咧，如果你話嗰個航拍機本身係一個炸彈，咁如果喺啲大廈咁穿插去揾一個人咧，其實真係唔難喎、你咧暗殺咧唔 使，即係你定好點啦， 唔使定點啊，淨佢咪佢望住你噶嘛，佢望， 因為有鏡頭， 有鏡頭度噶嘛，咁你一控制住佢飛咯，咁飛好高速嘅。好快脆咁穿過幾廿個嗰啲咁樣嘅我哋叫嗰啲圍欄啦，咁然後就去到終點嘅鬥快嘅，咁、如果你愛嚟當一種武器嘅話咧，其實就好好用喎。 咁至於個問題就係話普通人嚟講，佢哋大家未思考到呢個問題啦，係咪嚇？咁總結有兩樣嘢，第一樣嘢就係話而家打仗嗰個方式咧， 慢慢係人係被淘汰㗎啦。 係啊 咁我頭先我同阿鐵男都討論過呢個問題啦。咁人嘅角色喺邊度咧？咁我認為就冇角色嘅。阿鐵男就認為有少少角色， 暫時仲有少少嘅，暫時因為 你係後面打機嗰個嚟㗎嘛。 係啊，後面打機，即係好似我而家控制咁，我呢度有個人揸住個嘢㗎嘛。即係就算而家嘅航拍機，即係最勁嗰啲以色列最小的一 mini copy 嗰只咧，都係揾個人控制嘅，即係係雖然係可以用電腦定點，但係咧好多過程之中咧，都人可以即時控制到嘅。 但係我就唔同意呢個觀點嘅，我就覺得咧人嘅角色遲早被淘汰， 遲早咯，遲早。 因為後邊嗰個咧就係用人工智能控制嘅。咁換言之，如果即係將來對陣雙方咧，就係人工智能加機械人對決。咁啊，睇下邊個人工智能嗰個威力強啲咯。 咁即係但而家因為你好似而家啲電腦捉棋咁啊，去到即係好勁嗰啲電腦捉棋咧，其實嗰嚿嘢咧，嗰個運算度唔夠，唔係能夠即時可以戰爭到嘅。所以變咗人仍然係有嗰、那個，暫時都仲然有嗰個作用嘅。除非嗰啲 big data 或者佢啲嗰啲分析嗰啲電腦嗰啲分析嗰啲處理去到好好快啦。如果唔係咧，都仲有少少， 仲有少少角色，少少角色喺度， 仲可以做電腦個奴隸仔嘅。 係啊，如果發展到我嗰個諗法嘅話咧。咁就已經係 Terminator 嗰、 那個 Terminator 嗰個劇本嚟嘅，咁咪即係 冇用噶啦， 唔係將來吹水都仲要揾人嘅。咁嗱，我哋花少少時間，我哋真係要講講呢場戰爭嗰個背景啦，因為始終都要交代一下噶嘛。咁咧就交戰嘅雙方一方面咧就係亞塞拜疆一方面啦，亞美尼亞。咁如果大家唔熟悉亞美尼亞嘅話咧，如果你係年紀大少少嘅話咧，記得以前有一部電視劇，香港人都睇過下嘅。就叫萬能神探，你睇過未？ 未 喎。Manix 啊嘛，萬能神探。 唔記得。 你睇過嘅，你呢個年紀實睇過，不過你可能你印象唔喺度啦。咁嗰個主角咧，萬能士咧，就係亞美尼亞裔。 哦。 嚇，咁阿塞拜疆就比較少數嘅，但係佢應該都係嗰啲土耳其嗰啲即係突厥族啦， 突厥族 啦。咁嗱，嗰個爭拗嗰邊，那個焦點喺邊度咧？其實呢個衝突咧，本身喺蘇聯解體之後已經發生咗噶啦。在九十年代，我想你也都聽過啦，就亞美尼亞同阿塞拜疆打嗰場好大嘅戰役。咁就當期打到大家即係扎實埋。咁個原因亦都好簡單，同呢個南斯拉夫解體一樣咧，就係當蘇聯解體之後咧，好多佢原本軍事基地嘅武器裝備，佢就落喺當地人手度。 係啊，啱。 咁變咗咧，就係你亞美尼亞又有，阿塞拜疆又有嘅時候咧，咁大家咪攞原有蘇聯嗰啲嘅兵器咪就大打佢咯。咁喺九十年代咧打一場好大戰，咁但係收尾咧就停止咗啦。咁、那個爭拗的地方就喺而家黃色呢度嚟嘅。咁呢個地方本身咧就屬於亞塞拜疆嘅，但係入邊嘅人咧大部分都係亞美尼亞嘅人。 哇，好矛盾喎、 啊！你喺即係呢個世界地方咧，即係好多時咧，尤其是喺巴爾幹半島咧，都出現呢個問題嘅。即係村頭村尾咧，就大家唔同族類嘅，亦都唔同宗教信仰嘅。咁平時就冇事嘅。突然間唔知點解戚起跟一條跟上嚟就村頭打村尾咁咧，即係如果喺嗰個一個地方廣泛發生咁嘅情況咧，就好難去調停，即係你好難去處理嗰個問題，係咪啊？咁喺二十世紀嚟發生過好幾場嘅大嘅即係情況，即係嘅大屠殺咧，都係類似嘅情況啦。咁其中一個咧就應該係非洲嘅盧旺達啦，又係村頭打村尾啦，咁即係搞到就好好恐怖嘅嚇，咁嗰個九十年代嗰場戰爭咧，即係打到即係雙方其實就平手嚟嘅，即係佢維持呢個自治州局面咧，即係實際上亞美尼亞嘅勢力話嚟嘅，咁但係嗰個矛盾基本上冇解決到，咁到譬如呢一兩年咧，又再爆發出嚟。 咁問翻丁啦 嚇，咁即係喺呢個問題上面，大家有幾種嘢就係亞美尼亞咧，就聲稱咧。因為亞塞拜疆其實都是土耳其裔的嘛，你看到那個即係地理環境咧，亞美尼亞的西邊就是土耳其，東邊咧就是亞塞拜疆，咁但係其實兩邊咧都是被呢個突厥族係包圍住嘅，佢宗教信仰都不同的啦，嚇，咁兩邊應該都係伊斯蘭啦，咁土耳其咧曾即係亞美尼亞聲稱嘅土耳其曾經係喺即係呢個二十世紀初嘅時候大屠殺呢個亞美尼亞大屠殺嚟嗰、那個係去到成百幾萬人噶啦。咁咧，即係 土耳其到依家都唔肯承認呢樣嘢嘅。咁但係國際上咧，譬如美國係承認咗噶啦，即係一場大屠殺嚟嘅。咁阿里梅拉一路就即係去做呢樣嘢，咁所以土耳其咧就好唔順嘅。咁換嘢今次打咧，其實阿里梅拉就唔止打派派疆嘅，佢仲打埋呢、這個即係實際係土耳其， 土耳其打埋 保利。但係咧，俄羅斯喺阿里梅拉又插咗手喺度。咁你諗下咧，呢啲咁嘅即係麻煩嘢咧，就你聽落去頭暈啦。 係立立亂啊。 係啊，咁阿里梅拉就。嗱，佢喺邊幾方輸錢咧？第一樣佢人口唔夠，得幾百萬。 係 阿扎比嘅人口多，第二樣嘢佢冇油。 嗯，即係冇錢。 阿扎比疆就有油。 嗯， 咁阿扎比疆嘅油咧就喺巴富嗰度嘅名城嚟嘅，呢個就好出名嘅。即係當即係我哋之前講過咧，就係點解希特拉要打落去蘇聯之後，一路直插去要穿過咗啊斯大林格勒或者即係其他城市咧？其實佢其實一個戰略目標，佢就要打到落去巴富度攞嗰啲油田， 攞油田 嘅嚇。咁阿塞拜疆仔，譬如話呢十幾廿年咧，佢嗰個經濟發展係相當之好啦。咁因為有錢啊， 有錢啦、 啊，有錢， 油有錢， 油有錢。咁於是乎咧，佢就喺軍火嗰邊咧，佢做咗一個比較早嘅計算啦。 係。 咁但係其中一樣嘢咧。即係阿米亞好失算嘅咩咧？應該兩樣嘢好失算。其一咧就係佢冇諗到以色列會喺今次呢件事入邊要抽水。第二樣嘢就係佢諗住個大佬俄羅斯會幫拖，但係俄羅斯冇幫拖， 但係都有送有賣武器俾佢。 是兩邊都買， 兩邊都買，佢俄羅斯咪叻咯。 呢啲真 係大奸狗啊！啫， 係曹操撈嘢啊，大奸狗啊， 大奸狗啊。 咁嗱，個背景大概咁樣啦，即係太深入嗰啲，我哋就唔需要講，因為我哋主要嗰、那個覺，即係覺得大家要認識啲場景，就係話後邊動用嗰個武器，係嗰、那個 科技， 個科技。咁下一次翻嚟，我哋就會講講呢樣嘢。